到处结识。你要没有点力量啊，这玩意儿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 了三包贡梅。他说他想问一下，第一，贡梅这款茶小朋友能喝吗？然后再其次，他说一般冷泡要泡多久呢？ 一个一个说，第一个看您朋友小朋友多小啊，多小的朋友，一般情况下呢，有几岁的孩子都没问题。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咱们这孩子长得是真茁壮，那显得是比原来那孩子显大。 对， 那当然 对，那你 因为营养啊什么都不一样， 心智上也成熟啊，是这个长得也茁壮啊，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他现在他能喝饮料吗？他能喝饮料，他就能喝茶。他这茶跟酒是完全两码事。酒呢是有特定人群限制的，茶我们说的老少咸宜，基本上是男女老幼都是可以饮用的。只是说您给小朋友饮茶的时候呢，第一个不要过烫，这个您要注意。因为夏天呢，你喝很烫的茶，成人的口腔能接受的温度跟孩子还不太一样，它嫩呢。那您这一喝，他又不会喝，他往里这么一吸溜，是呛着是烫着，这都不好。你这作为家长的，你给他来个把控。你要说这上小学以后就没事了啊，我说的这都是，幼儿园的这水平的，这跟着家长喝几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因为这孩子天性是模仿。 对 对， 你们两口在这滋喽滋喽老喝，他看着他新鲜。他就觉得，哎，这我能不能来一下？因为我们很多学生的也带着孩子，他就是这种情况。那他喝一下，他觉得确实口感不错呀，尤其是白茶，或者是白，就您刚才说这茶能不能给孩子喝，没问题。您喝头两道，咱就说北京话，头两过，三四过您给孩子喝，喝淡一点，不要太烫就没问题。您要又问说那个泡冷泡茶泡多久？您看550毫升是一个基本矿泉水瓶子应该的一个容积啊。550毫升，您搁白茶呢？搁3克到4克足以了。说口很重的，搁5克，我觉得用不了，一般3-4克就可以了。泡多长时间呢？泡2到3个小时，就可以出味道了。说我泡一宿，第二天能喝吗？能喝，它就味道饱满一点呗。那一般情况下，我为什么不介绍说再泡一宿呢？很多朋友达不到，也就是上班的时候路上先塞进去，就跟这包里搁着，或者到单位了塞一包，下午喝，都到这水平的。你要说家里有孩子上学上补习班，您头天晚上再当妈妈的给泡一壶，就泡一瓶就行了呗。第二天给孩子带着，就当饮料喝了，当水喝也行，可以。 所以有一些好的习惯，真的就像多宝宝说的那样，其实就是家长的喜好啊，如果是积极向上的，其实对孩子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 那肯定是， 对吧？ 那肯定是。 你想那天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去游泳馆游泳，就是。那爷爷跟奶奶，我觉得啊，应该是一看就是老北京，带着他们家那孙女，他那孙女我觉得也就4岁多，也就这样了。哇、哦，那嘴北京话说特好，然后真的说特好 啊。 然后那奶奶还， 我是一个小北京， 然后奶奶还跟他说呢，快下来，这是水浅啊，这是儿童区，然后泼水，泼他这孙女，孙女在岸上耷拉腿跟奶奶。别整事儿啊，讨厌！ 别整，东北的，是不是？ 真的特别可爱，特别可爱。 他这个学习嘛，对吧？你包括于，你比如在北京啊，咱就说这个喝豆汁儿。我在豆汁儿店多次见过，就是家长、家里大人、家大人带着孩子喝豆汁儿。啊，进行一种爱北京教育啊，这不喝能行吗？这得喝呀。他也不说，他老去喝去。你比如孩子说你喝不喝？他说不喝，就不给他点，他就喝，他喝倍儿香。这孩子还是有个琢磨劲儿，他说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香啊？你这怎么你怎么喝的还吧嗒嘴呢？ 滋儿咋皮儿啪的？ 对，过几天你得喝一回，他就有一种影响，这是一定的，这是良性的影响， 是 一定是这样的。 对，但是也有一些的不太良性的。我另外一个哥们儿，当然他们孩子很聪明，他们孩子很聪明，从上小学开始都是全班。反正至少前3名吧，学习还是不错。但是小的时候我看走眼了就那时候去他们家吃饭，就是他们家他儿子那时候也就3岁半，摸麻将牌摸得准着呢。 嗨， 3岁半你就给人家预言了后半生是吧？ 对，后来我还跟哥们儿说呢，我说别让孩子那么早的，他说没事儿， 送到澳门去。我们以后 说比如说那上个厕所什么的，让他先帮抓个牌 啊。 我说这耳濡目染对孩子不好，但是没想到孩子现在特好，真的。那时候3岁多，一摸 腰肌 啊 啊，五万 啊， 他妈还跟我解释，他说维子，这提前认识中文挺好的， 啊、 几万、一万到九万全认识， 这是认识中文呢， 还是 认识盲文了？ 现在已经在澳门买房了，是吧？ 来，文涛说了。说上次分享的泰姆一茶呢，家里已经喝完了。 嗯， 家里严重中毒。哎呀，一天不喝，各种不适应。什么时候还能分享？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泰姆一茶呢，今年的这刚刚的制作完成。 哦，刚做完， 刚刚制作完， 就是新茶是吧？ 新茶呢，18年新茶刚刚制作完成，那后边会陆续跟大家做这个分享。但是确实也要跟大家讲的是，泰姆一茶确实这东西没有量，就是没有量。本身我也没，我也是自己会存一点喝。每年比如说15年16年17年18年我都会压着存一点，但是没有很大的量，因为它数少。 明白， 它的数很少。 哎，那我喜欢那东方美人， 那个主要的问题是那得背。 哦，那得背， 那个背 没有那么大量， 那个背功很麻烦。 哦， 从你看啊，它是一个工期的问题，先背吧，背需要时间，背完了以后我跟大伙儿讲过，还有一个熟成，就是后熟退火的时间还得需要时间。 嗯， 所以它的工期就会拉得很长，它不是说今儿明儿就能拿出来，不是这道理。但是呢，这个泰姆一茶会跟大家分享，我跟大伙说一下。 好， 还会有。 好的，见贤思齐说，白茶怎么能泡出来多宝宝说那个甜味呢？这个泰姆一茶都说甜，我怎么就泡不出来呢？ 啊，是那个，首先来讲呢，我建议您呢，我就怕这种问题，你知道吗？因为 我 没跟您一块喝， 我也那个，实话说啊，没有泡出您说的那个甜味儿的 白茶呀。 对，就是我没有体会出来，我觉得还得像你得提炼。 对。就是一体会。 嗯， 你比如说啊，这白茶是这样，你就是喝好的喝多了，你想来点不好，你就喝出那甜来了。真的，真的， 喝不好的能喝出甜来， 就喝出你那个甜呀。 我哪个甜？ 就是你，比如你现在喝的茶，就觉出它的甜。 哦，你得让我对比。 当然是了， 是吧？ 任何的甜与不甜、咸淡，它都是对比出来的口感嘛，它不是一个主观，它就是你得有坐标轴才有那描述的点呢。您在 x 轴、y 轴的什么部位，啪，这就是坐标。 有有有有， 你在桌子上你点着，你怎么知道它是在哪儿了？ 嗯， 一个道理。它这个白茶甜感是和什么比呢？你比如说和咱们的这个绿茶比，绿茶是香气很好， 嗯， 口感呢也很清爽，但是它的甜感其实跟白茶是不同的。白茶我觉得更甜。 嗯， 包括咱们老北京爱喝茉莉花茶，您知道这茉莉花茶如果上档次的话，应该用白茶的茶底来做，它就会出甜，就是口感那甘甜度就会有。如果不然的话，甘甜度是没有的。您知道这2年这茉莉花茶怎么越来越贵了呢？它就白茶贵。 哦，我以为是花贵。 白茶也贵，白茶也贵，大伙儿 贵了， 大伙儿舍不得用白茶做茉莉花茶。 明白明白， 啊，太贵了， 都单走一路。 对，就做白茶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呢？ 是的，对。另外人小阿又说了，哎，西门桥附近的好吃的饭馆，20多人是朋友。刚才我不知道你们说了没有？行，让孙涛再给您简单的回 忆。金狮林，我们刚才综合了一下，推荐您去吃河南菜。 哎， 啊， 而且适合能坐得下你这20来人。 它有大包间， 是的，而且价格我觉得还可以吧，60-70一位。 它这种饭馆啊，人多了去合适。 对， 你点大菜啊，大盆儿，你想这个北方菜都是大盆大碗。 嗯 啊，再加上它那烤羊腿啊，什么烧鸡啊，这都是这路东西。你人多了去挺合适的， 而且河南菜啊，实惠 啊， 河南最有名水席， 是 对吧？好多汤菜多，稀汤灌大， 那叫实惠。 点不了几个菜呀， 啊， 饱了， 啊， 上来以后每人一碗胡辣汤， 啊， 再来一碗烩面。 停，你在这家吃过吗？ 吃过呀，我老去。 哦， 他在那个今儿多杰去的那边， 嗯， 海淀区残联再往西一点，那 也有 一家 是吗？ 哎， 哦， 还有我老去那边那个中间剧场，我老去 那 儿 看 戏， 哦， 看 戏，嗯， 没事就在那儿吃， 好 吃。 嗯嗯，来，咱们再看看 Real 的问题，他说：“请问，牡丹的饼能冷泡吗？” 可以，你要把它还是切碎，就是拆开。但是拆开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把它拆太碎，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口感。冷泡它就一般不茶水分离了， 嗯， 啊，所以您最好把它就是拆的整一点。我的意思就是，它得拆开泡吧。你拆的时候拆整一点，比如拆的时候有点碎沫的，您塞那瓶子里或者您塞一般的罐子，您先筛开，不要那个沫子，因为那个比较影响那个口感。 嗯， 它没法分离了嘛，它一般情况下 就容易浮在上面。 对呀，啊，或者在这个 这个整个的茶汤里边，它不像我们泡茶，泡茶在壶壁壶里粘在壶壁上，或者说都不会的，没事。 哦，哎，那多姐，冷泡茶容易出你说的那个甜味儿？ 有啊，肯定有啊， 也有， 肯定有。但包括还可以冰萃呢， 有是 咖啡的 冰 萃也是一样的， 高级 啊！啊，那有什么高级的啊？这个就可以没问题。 你没看到我们两个的表情吗？ 我看 没有，听错了，因为这点我饿了，我听还冰醉呢。 啊、你没听说薄脆？ 嗯， 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嗯，哎，真的，小龙虾那个冰醉的还是不错。 是， 哎，真的，我觉得吃过冰醉的以后，真的要吃那个麻辣的那个， 吃不了了。 哎，反而吃不 了。 你怎么愣切这话题呢？你这都 过去了，为了使那个冰醉不那么尴尬。 哦、 来，想你的夜说，黑茶我不煮着喝，我直接泡着喝也可以吧？ 当然也可以了，没问题啊。 但是味道可能不太一样。 有区别，风格上，我不建议您上来就煮。那怎么能上来就吃那么口重的呢？他们循序渐进会比较好。 对，先吃冰醉的，再吃， 嗯， 麻辣十三香，是吧？ 冰醉，你说哪儿吃好吃？ 南京大排档，淮阳府。 哎，跟我们昨天说的一样，好， 是吧？ 我们说下一个题， 没考住是吧？ 斌子说了，今儿晚上法国能赢，是的，我也觉得今天晚上法国能赢。 小王子也是这么觉得的， 嗯、是 小王子是谁呀、啊？ 小王子就是刚才 我呀，我呀， 哦， 我白眼半天了，我、 哦、那个羊驼， 哦哦哦、那个骆驼哥的那个， 对， 嗯。大森说：“哎呀，馋了，好不容易等一红灯，赶紧发信息，没了。” 嗯， 哎呀，他想问一下，那这个白茶叫什么？我们可以再重复的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这款应该叫 薄柳贡眉， 对，薄柳贡眉，但是非常抱歉，没有了。 嗯， 啊、 哎，我刚才还想到一个问题，我有一回泡白茶来着，我也是拿了一个保温杯，但是我是热的泡， 嗯， 但是我泡了，好像是坐那个长途车来着，我就睡过去了。 啊、那就泡的时间太长了 啊、哦！一打开有一股酸味儿，这是为什么？是我的杯子有问题吗？还是？ 你那叫闷泡、 啊、你这事儿我好像听说，我咱俩聊过，你好像是去国外吧？ 对， 意大利还是什么， 就是反正中间呀、啊、 欧洲那回、 就是、啊，有一股酸了吧唧的味儿，这是我泡坏了吗、 嗯、 还是怎么回事？ 也可能他倒霉在他水上了， 哎，也有可能啊。 不是在国外，我想想了，是在国内。 是吗？ 真的是有一股酸了吧唧的。 那我觉得还是跟保温杯有关系、 嗯、 啊，就是用闷的感觉， 时间太长了， 太熟了， 熟了 啊！ 哎，我不知道你原来使过没有，就是原来有一款杯子，它里头内壁还…… 您说那叫哈瓷杯？ 不是不 是， 是两码事，两码事。就是那个时候俗称叫凉杯，就是它那个是玻璃的啊，但是可能不是玻璃，就是那种高级塑料的、 啊。 然后中间 有一小夹层 缝隙、 啊，我知道。 但是那个缝隙里有的是带水的啊。有的是，然后呢，人家美其名曰就是、啊、这个杯子啊，你放冷室里头冻完了以后，那玻璃不就冷了吗？然后你往那里倒什么，喝都是凉的， 那不容易炸吗？ 不，人家就特制的那种嘛。哎，那个时候我讲，20年前倍儿流行 啊，真的呀， 真的，俗称凉杯。 他说这准比那哈斯杯子还早呢，这好家伙！ 这我和多姐努力回忆，我们俩回忆都是中间有一夹层， 对， 但是里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他说那高级了，他说弄有东西都没见过， 是吧？ 是， 那也许里头没东西啊。 可能那会儿您就能消费这高档次东西了，我们还不能。 那人家肯定是某种高级的液体。 哎，行，别聊 吧， 广告 不能是水，有水的话它还传热，对不对？ 他当真了。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第四节。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过水的， 我过水，但是有人爱吃锅条的不一样。 好好好， 上礼拜呢是打卤面， 嗯 啊是打卤的那个，完了搁了点那个面筋，也特别好吃， 天天面条啊， 哎、创新哎是，就是老北京得那么说，就比如说有一些节气。可能以吃面条为主， 初一饺子初二面， 尤其是到夏天 哦， 因为夏天热嘛， 上车饺子下车面， 然后下雨天也吃面 哦 啊。 说实话，我觉得这跟听众朋友们有的聊啊，反正这我是有点面条脑袋，你给我这面条我就非常的开心了。 嗯， 其实什么面都行，您说什么都没有，咱卸点麻酱行不行？行，没问题。那麻酱面没有，咱做一村儿呢，所以村儿也行， 嗯 嗯， 都行。因为再复杂点费点事，咱来打卤也行， 嗯， 是吧？这都没问题。咱就我吃面条， 嗯， 一星期我也吃不腻呗。 哎， 真的， 你看刚才我说那量杯， 嗯， 瞬间好多朋友都发来了， 你看都叔叔阿姨们都发来了。 冰杯， 冰杯， 哦哟，冰杯 啊！而人说了，说这个不是很久远的东西， 是吗？ 你看对吧？而且说了，这冰杯不是放冰室里冻着吗？说啤酒倒进去3到5分钟，瞬间冰啤酒。 哦， 真的呀？ 真的真的，你看人家照片。 他肯定，他因为他那个， 我还以为他发了一杯科尔必斯呢，让我看看。 嘿， 白的， 挺好的吧？ 哦， 啊，是是是是， 哦，没用。 包括你看人小文也说了，对吧？夹层里是有水的，冰冻之后成啤酒。 它是不是一种液体？它不是一种水。 我觉得 是一种液体， 是吧？ 我觉得它应该不是水。 而且 你想，它一冻，它体积会变化。 而且这种液体，它一定是不会说，比如说我放零下地方冻，然后那个液体呲冻上了，不可能。 对， 好， 哎，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玻璃， 嗯， 对吧？ 啊， 玻璃冷热刺激， 是是是， 它是非常容易炸的。 它是一种高级的塑料，我觉得是。 哦， 哎。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节了。 嗯， 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就可以尽量发问题上来，啊， 对， 跟我们的多宝宝进行交流。 嗯，刚才说那个野生白茶的问题还没说呢，对吧？ 我跟您说说这事儿啊， 想起来了。 这是一个趋势。你看今年啊，我带我们老太太呢去趟这个茶包会啊，一方面呢带老太太转一圈啊，这另一方面我自己也看一看， 嗯， 看看什么呢？看看人现在这个宣传的手段啊， 哦， 趋势啊，咱也了解了解吧。它也是一个窗口，是吧？它是一种展示窗口。那么我去这一看呢，比如说刚才像我们听众朋友讲的，比如说野生，这概念还是有， 嗯， 还很多。 喝什么老绿茶 啊？他就一个一个说，就是也是野生这概念，它就是，很深入，就是从普洱兴起来的。完了，现在呢，入手到白茶也是野生古树。咱们一个一个给您说啊，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说。我就说这，咱得在这个咱这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直播节目里，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得说实话。你说这野生能真正是野生吗？不是， 对， 不是，没有那么多野生，这是第一。第二，野生是不是就好？这是没有画等号的可能性的。 嗯， 我不老说这问题，您这吃是不是咱得吃家猪啊？咱不吃野猪吧？不是因为野猪不好逮，是逮着也不好吃。 哦，这 有可能犯法。 很流行吃那个走地猪。 走地猪是走地猪。 走地猪也是人养的呀。 哦，是。 那可不吗？你想那。 坐下吧。 你可不坐着吧，你不常坐着，你坐一会儿没事啊。这个咱举这最简单例子，我一说这大伙儿都乐了。这个你像这野猪啊，这个在野生动物园咱们这大兴的你也能瞧得见。那比老虎厉害。那凶猛的呢，那有脾气的东西，而且它有战斗力，确实，因为我在江西跟福建，我都碰见过野猪，咱们山上碰见过， 落荒而逃， 危险，这是危险的， 啊， 你三四条的猎犬，你干不过它， 对， 那你肯定的，它这个尤其它受刺激， 皮还厚， 真厉害， 嗯， 跑得快， 嗯， 它挺厉害，所以就我想举的例子就是说，那才叫野猪跟家猪的区别，你能理解吗？它不是野的就好，没有这概念，好像现在商家呀，他误导您。他跟您说的野的让您联想什么呢？ 纯天然。 哎，对了，纯天然， 嗯， 无公害，就到这角度理解，不是这么回事。他现在那所谓的野茶呀，如果真是跟野猪似的，品种就野， 嗯， 没经过人工驯化的茶，能 好 喝吗？不好喝。 嗯， 他没有人为这么长时间驯化，咱们驯化什么呢？动植物都一样，奔着高产美味的角度进行驯化，这就是对经济作物的驯化，最简单， 对， 对不对？ 您看原来那老玉米，我不觉得那么好吃 啊， 哎，但是现在这 越能越好吃， 甜玉米啊，什么，我真好吃。 你要糯有糯，要甜有甜， 对， 是吧？ 跟那西瓜似的吧，咱上两节说西瓜也一样，你得奔这角度选育，你往上 逮那根儿，你非来那野生西瓜，您尝一个，那能吃吗？ 全是皮儿，挖开以后全是籽儿， 肯定是还酸， 嗯， 还酸，这道理是一个道理。所以说您不迷信这件事儿啊，您听我的，不迷信野茶，也不光是在白茶这范畴，什么茶也是一样。那说有没有这情况？那叫什么？叫荒放茶？ 那叫荒，就跟那走地鸡是不是一个 道理？就是说，把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模拟的自然一点 哦， 啊，不要那么人为了， 那就是病虫害多一点，是不是？ 那肯定是。 哦、 任何情况下，农业上，您这你饲养它也是农业的一部分， 嗯， 这个质量与数量呢是不平衡的， 嗯， 或者说叫质量与产量的不平衡，产量一高，质量下降，产量一低呢，质量上升，是不是这道理？您看那走地鸡也是不长膘。包括那个猪， 嗯， 那走地那猪， 你说的溜达猪 啊，溜达猪，他好说溜达猪， 嗯， 但那个不长膘， 是 不长膘那东西， 一身腱子肉， 对，它小而且小，它其实卖相没那么好， 嗯， 茶也是一样，如果这东西真荒放了以后，那肯定相对它的产量会下降，而且还一麻烦是什么呢？也跟那鸡跟那猪差不多， 不好维护是吗？ 病虫害多， 那不好管理， 啊， 您比如说我们这儿讲的什么呢？我们讲就是采摘。那它没有那种比如说密集型茶田一片过去甚至很多还能上机器， 嗯， 这不可能了， 嗯， 这它自由生长，那长得都很肆意，那， 嗯， 高的矮的 奇形怪状的， 对，而且高啊，它往上走，咱们为老修这茶什么意思，就别长那么高，咱得搬梯子， 哦， 最好是俯首既有， 哦， 这多好，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它现在那一窜就窜的老高， 嗯， 那你这个不符合人的需求， 哦， 但是那味道好，那你说这茶有没有点贵呀，啊，它贵，为什么产量低？还一个呢，太费人工 哦。 它采工现在是贵的，您得知道。有机会再给您聊这个，咱就说，可您别迷信野生茶。凡是这么讲，我认为就不客观了。 就是讲故事呗， 就是有点讲故事了。我认为啊，咱们做茶也好，包括很多企业，咱们也有很多好的企业做茶，那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吧？说的都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能太夸大这个，而且不能太诱导。包括还一个说古树，白茶有没有古树啊？很少。它不是一种树种， 哦， 你比如说云南古树资源非常丰富，今天我们就是中间聊天啊还说这事儿，云南是有古树资源，上百年的古树，数百年的古树不新鲜， 嗯， 那跟地方有关系，也跟它的树种有关系， 嗯， 咱们的这个福鼎啊，就是种着大白大毫这树啊，发现才150多年，就这树种发现才150多年，那它能多老呢？而且呢一般都是需要不停的去别带的， 嗯， 就是不停的去把它修剪，甚至有的直接砍掉，留树头，为什么呢？它就是产量下降，它就会割，所以一般有20-30年就了不地了， 嗯， 它没有那种概念说千年古树白茶，你听得， 嗯，听着就假是吧？ 听着多诱人， 哎，那我多问一句。像茶树，当然除非它品种不一样啊， 嗯， 啊，有绿茶的、白茶的，就可能品种不一样， 啊，树不一样。 但是它分公树和母树吗？ 哎， 它不分， 是不是到夏天的时候也啪崩开了，崩到处都是茶花 啊？不是，它是这样，有这概念，母树有没有啊？有，您母树大红袍，您听过这词儿吧？ 对， 啊，母树大红袍，那边问了，有公树大红袍没有？ 对呀， 啊，没有公树大红袍，那怎么个意思呢？这个母树的概念，我给您解释一下啊，就是就着您这话题，它都是相对于那个无性繁殖的第二代来讲，它是母树 哦。 比如说打您这儿剪的枝下去进行无性繁殖了， 嗯， 啊啊啊啊，那您相对于那二代来讲，您就是母树了 哦。 那怎么叫无性繁殖呢？就是不需要爸爸也能繁殖， 跟鸡蛋一样。 哎，对对，你讲的很粗俗，但是很贴切， 啊，对， 基本上就是这道理。那这个时候您是， 啊， 您看，比如现在大红袍，大量都是无性繁殖的， 嗯， 是吧？那母树就是那几棵， 对， 拿那往下再一代一代繁殖下来的，那就是它就有一个系统上去，那上树源的那个就是母树， 嗯， 所以它不存在这公树这问题。 那是不是妈妈的味儿更足更好一点，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会有这想法，但其实不在于这个，还是在于树龄。 哦， 它那个树龄高， 对对，妈妈那不就等于是妈妈的味儿要好一点 啊？对，但是也有一问题，那你比如说那岁数太大了，它是不是减产呀，啊？它也有问题， 也是， 而且它不能再采摘了， 哦，对， 哦， 那叶子还得进行光合作用，你可劲儿薅不受不了， 对。 哦， 是不是这道理 啊？对对对对对， 这种树，比如过几百年，我跟您讲，很多咱朋友啊，不去茶区都不知道。甭说你人为，它就是长青苔，这树都有可能死 啊。 它寄生啊， 啊， 哦， 它寄生在这树上，这树有可能 都给吸没了吧？营养， 它太脆弱了，它几百年以上，它已经很脆弱了，很容易就会去世，也会有这情况。 哎呀， 啊，这回我在凤凰茶区看到一棵500多年的树，老树了，那真是老树了。那树说实话啊，咱就说那最庸俗的，那挺贵的，那树弄的茶，大几万一斤呢， 嚯， 枯死了。已经枯死了， 哎呀， 它也有自然代谢， 就是相当于就比如说它已经精疲力尽了， 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了。再加上这2年有点人为过度开发，这几下里一加进，您比如说这是一老艺术家了，偶尔出来见个面还行，一天 对唱不动了， 是一天给唱三段这不行，这肯定不行，它已经到休息期了。 明白明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接着给大家回答问题。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来，咱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来看看卫东的这个问题。他说最近一直喝冷泡茶，把我们家所有的茶我都试了一遍，口感他觉得是这样，白茶最美，红茶其次，绿茶又次之，黑茶最难喝。 谁让你拿黑茶冷泡来的？ 他说是不是就可以最后印证说，只要是这个发酵茶就不太适合冷泡。 不见得啊，我这个我不知道上回是不是卫东跟我说啊，我忘记了，不好意思。上回又是有一个朋友在网上跟我交流，说到这问题了，说哟，这个六宝茶冷泡不太好喝哈，给我吓一跳。我心说了，我说谁让您拿六宝茶冷泡来着？我原来在节目里就讲过，白茶适合冷泡，乌龙茶适合冷泡，红茶适合冷泡。我个人的建议，绿茶不特别适合冷泡。 为什么？ 不适合？ 不适合。绿茶喝一种香。绿茶要香吧？ 哦， 香香。 你说那个豆香味儿， 豆香味儿那个味道没有高温激发不出来 啊、哦，还真是。 它必须要一个温度高的时候，它马上就冲鼻儿的这种香气就起来了。 哦、对, 对对对对， 它需要这个。那黑茶就更不太适合了，黑茶不是这么喝的这种茶。煮有的朋友都嫌不过瘾，您冷泡它不太出味道，也不太出味道。所以说，跟所有朋友都讲，绿茶我不建议。黑茶呢基本上就是不能冷泡的，没有这可能性了。其他这几种茶呢可以，刚才卫东也说了，我同意这观点，白茶比较适宜。 那绿茶我能不能先热水给它泡泡出你说那豆香味儿，我再搁冰箱里凉着。 是，刚才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接您这话，当时我还没说。这个孙涛老师不是在节目开始说他有这个小饮料，自己弄那小柠檬， 对， 小薄荷，再弄点那个 喝点陈年绿茶， 陈年绿茶啊，它这个倒是很败火、啊。你知道吗？这败火的种类很多，是不是？它拉也败火呀、 啊。对对对， 那肯定是。它这个，您喝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不建议它推广，因为还有很多朋友脾胃不是像您那么健壮的，是吧？ 对， 我一听说，哎呦，我这孙涛老师这么喝，咱也试一回吧，或者找你来吧。 我其实里头我偶尔会加一点一热性的东西， 桂圆。 不。加一可以， 枸杞， 对，枸杞可以，因为前两天我一内蒙古的朋友给我带回来一个他们那儿的，他说人人都喝的一个叫锁阳，也是一种就跟植物的根儿似的、那个是大热的东西。然后它呢，你单泡它呀，有那么一点点涩味儿，不是特好喝。我这两天就想，因为 就是类似于一种树根儿或者是草根儿、 哎，对，那边都是。蒙古的内蒙古的男士喝的，就明白了啊，他、有点那个 补益之效、 补益的那个功效，他、呢比较热、然后我想着单喝它吧不好喝，真的是我试了一点特别涩，你搁在那里头呢又能中和它那个太凉的那个劲儿，因为确实要是整天这么一杯一杯的从冰箱里拿出来啊，我也不是特别受得了、确实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是是是， 所以我就自己调整了一下。所以大家在做冷泡茶的时候也提个醒，如果脾胃不是那种常年喝，你看外国朋友这么喝，他 他肯定没事儿。 它是一种习惯， 对吧？他们常年这么喝，所有都是凉的，早上起来凉牛奶、凉果汁，不凉他喝不下去，对吧？包括我们前一阵去加拿大，大冬天的，人那酒店里有一个小，就跟咱这有一茶水间，人有专门有一间就是放冰的，就是你时刻去弄那冰。咱体质不一样，所以你也可以放一点这种相对热性的东西在里头来中和它。咱们中国中医一直讲究一个平和， 是啊。 所以你常年的如果喝凉的，夏天喝就是痛快，但是对身体未必有好处 啊。您对，肯定是， 对吧？ 因为包括有人又举反例了，说那不对啊，我们到广东出差，看人都喝凉茶呀、啊。 哎， 凉茶就是个复方， 嗯， 凉茶里边东西多了， 对， 它没有是一种弄出来的凉茶， 哎， 它也是一种复方， 对。 而且您得知道，那凉茶如果真正经的啊。我喝到的都不是在广州喝，在下边的更县上的地儿喝， 嗯， 很多县城也有，是热的， 嗯， 是热的， 哦， 就是真是暖壶里兑出来的。 嗯、 你喝，当然也问你喝凉的喝热的，我说我那个不真不舒服， 来热的， 是热的，就跟喝药似的，这没什么区别啊。我说， 嗯， 就是一大杯直接饮进去，它也是热的， 嗯、 它叫凉茶，不是都凉， 哎， 不是都凉， 嗯， 来来，咱抓紧时间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辣辣，他说，各位好。我呢一直有一个疑惑，现在好多卖桂花加金骏眉、玫瑰花加绿茶等各种品牌的茶包，有的桂花味真的好香啊，那你说它之所以这么浓，是不是比如说香精弄的呀，或者 是化学添加剂、 哎、对对对， 增香剂， 对， 是这样的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是 辣 了啊，辣了什么咱们不知道啊，这个 人家腊月的辣啊、 哦、不好意思， 就重点不在人家的名字、 啊、不过这名字有意思，咱们朋友名字都特有意思，他每回起的有意思啊，我都记得住好多咱们朋友、 嗯、 这个您说的这事儿是这样的，那咱们也别小人之心呢夺君子之腹，咱别这么想这事儿，那判断一下吧。怎么判断呢？很简单，桂花就是香，它自然的桂花它也是香，这个咱们是有生活经验都知道啊， 甜腻的香、 甜腻的甜腻的，那就看什么呢？看它这工艺做的到不到位，就是看您在水里喝到喝不到。 哦， 咱 不是光闻的， 它又不是熏衣服的，那怎么能光闻的呢？它不是为了让喝的饮料吗？ 哦， 那我们判断它的工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能不能入水，因为我得在那水里喝到这才能行呢。 嗯， 咱不能弄一包天天闻呢。 嗯、 它不是那个熏香的那包， 闻一下再喝， 对，它两回事，不，它这样拿一包闻一下这种， 哎，对， 对，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所有的熏花茶或者叫印花茶、桂花的、茉莉花的都是一样的，您要判断它是优质的，香要入水， 嗯， 您不能说沏完了满屋子香，就您自己闻不见。那不行， 就是、闻着特香，喝着不香。 它一散发，它往边上散，它谁都闻见了。 啊、 就您到守着跟前，您倒没觉得多浓。 哦、 您喝到嘴里，您也不觉得多大味。 奉献精神， 对，那是奉献精神。那就熏屋子吧，那就那是两回事、 啊。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屋人。 哎，它、 嗯、 两回事啊、 嗯， 所以您判断一下自己。 好好好 辣了啊！ 哎，同样类似的问题，八爪鱼问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说问一下多宝宝，说我常年喝茉莉花茶。总能发现茶叶里吧有肉虫子，当然不是活的啊，颜色和形态酷似干茶，他说混在一起，反正你要不仔细看你是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反正无论是价格相对低廉的高碎呀，还是高端的飘雪呀，反正都发现过类似的问题。他就想问一下多宝宝，比如说啊，我相信在出茶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些所谓的分拣师啊或者什么，他是怎么捡这些茶叶里的异物然后再承包的呢？ 哦、 嗯、对，你看你就老喝花茶，你喝着过吗？ 我是不认真嘛， 我也没，我没喝着过， 没喝， 我真没见过茶里有虫子、 很难， 是吧？ 这个朋友可能喝的多啊，这个是这样，那当然多少也不应该，是吧？ 嗯， 我们说这种都叫非茶类物质， 对，这个人家可以说我们这没打过药啊， 啊， 是不是 乖着 有药、虫子都活不了， 真的没，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这个高蛋白啊， 对对对， 他可能是制茶过程中进去的，他跟打不打药都没关系了，他这个是这样，有可能是花儿， 嗯， 花儿可能会带。 哦、 茉莉花吗？ 啊，花带，花有的时候会带、嗯，这个是一种。但是不管怎么着，它不，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应该有、 嗯、 有虫子。就花茶里边这种，他说你怎么分拣呢？分拣是这样，分成多少种？你比如现在最为流行的是静电式的，这个就比较好用。静电式呢，就可以吸附掉这种粉末状的，包括这种轻飘的纤维物质。 哦哦哦， 你比如说，竹脂纤维啊， 或者是这种一般的这个麻袋的上面的纤维片啊，都可以吸掉，它是静电式的， 哦、高级、啊。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是这样，你是还要考虑到茶的整碎程度。你死也白赖的扒了这茶也不行，它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同时还有断碎，它都会碎得更多，所以尽量是一种，现在都是这种比较多。以前是风选，风选就是呜一吹，反正轻的它就出去了呗。 哦、 啊，那肯定是啊，你茶很压分啊，它压分了就留下了，那种沫沫啊，很轻薄的薄片，轻抛的薄片啊，它就都出去了。 明白。好，再来看看弘毅的问题，他说家里呢存了一点金骏眉。全是封闭小包装的那种，有一天喝，哎呀，突然发现这个味道不一样了，有股哈喇味儿。他说这个过期了吧？ 过期了。 但是他的意思我能明白，既然是封闭小包装，怎么会变味儿了呢？ 那原来就不行 啊， 原来就不行， 是不是没封 好？骨子里就不行。 他就是有很多茶，当年做的时候呢，就是现喝还过得去，但含水量高啊，含水量高又压秤。你刚当时喝你也不那么老觉得，你不那么懂、 哦、 哎，你再搁两天长时间它就不行了，它没有做好这个工艺。 跟咱们烤鸭界有一项， 嗯， 你好多就是做的不好的烤鸭， 嗯， 你刚烤出来的时候你吃啊都差不多， 也有一个 你没有觉得它特腥，但是一凉了就跟这个是一放一段时间反不反腥、 哦 就能看出来这鸭子烤的怎么样了。 有道理，有道理， 是吧？ 对， 异曲同工啊， 是， 嗯。 所以现在很多都快消了，真是快消了。 最后一个问题吧。 好啊， 好的。 人生苦短，他说，我有一块12年的白茶饼，我听说3年以上它就是药了，有这种说法吗？ 一年茶3年药7年饱，这是这些年可爱讲的一种说法了。 嗯、 具体出在哪儿呢？不太清楚。 啊、哦，也是故事是吧？ 啊，这嗨，你别这么说，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多了能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啊，这个出处呢不太明确，但我们归之为民谚吧，民间的谚语的一种。但是您不能这么机械的理解。不是说3年就调一级，7年又调一级， 嗯， 咱不是在单位啊，是有差别。 你是说按职称走？ 说的就是3年到副科了，7年是不是该你可以参评正科了？不是这道理啊， 嗯， 那就是说他描述的是一种趋势，越来越好的趋势，就是说他第一可以久存，存得住，而且越存还会越好，仅此而已。不是说3年以上真能成为药，茶呢有点药效。就不错了，它不是药，我得给您实话实说、 嗯、 啊，还是有药效健康的饮品，是这样。 好了啊，那我们今天茶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 嗯，也感谢我们的多宝宝， 哎，谢谢大家。 就是哎，晚上吃面是打算吃筋斗一点的还是？ 跟你都没什么关系，打听那么清楚干嘛？蹭一下 拍给你 好了，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悠悠桃花凉酒。